山下的情歌，是这弯弯的河，我的心在那河水里游。蓝天下的相思，是这弯弯的路，我的梦都装在行囊中。 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亲爱的。